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我们给大家介绍在冰上举行的三项世界著名赛事，这分别是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世界冰壶锦标赛以及世界冰球锦标赛。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短道速滑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源于加拿大，当时加拿大修建了室内冰球场，一些速度滑冰爱好者们经常在室内冰球场练习。到了90年代中期，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魁北克、温尼伯等城市相继出现了室内速度滑冰比赛。1905年，加拿大首次举行了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后来逐渐在欧美国家广泛开展。1969年，加拿大在第33届国际滑冰联盟代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散发了短跑道速度滑冰规则。1975年，国际滑冰联盟成立短跑道速度滑冰技术委员会。1976年，首次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斯举行了国际短道速滑赛。1981年，举办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上设置了短道速滑的10个表演项目。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短道速滑被列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短道速滑项目在1981年被引进中国，1982年2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短道速滑集训比赛，1983年被国家体委列为年度全国比赛和全国冬季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在1987年第六届全国冬运会上，李金燕超过了女子3000米的世界纪录，给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努力奋斗的中国冰雪界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在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冬奥会上，短道速滑被列为表演项目，李岩勇夺1000米金牌，并打破1000米、1500米两项世界纪录。在1989年世界锦标赛上，郭红茹获得了3000米第一名，成为冰雪项目时隔26年之后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李岩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获得了女子500米短道速滑银牌，这是中国短道速滑第一枚奥运奖牌。1995年世界锦标赛，中国队获得了第一枚集体项目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1996年世界锦标赛上，李家军在1000米项目上的金牌是中国的短道速滑项目获得了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1997年杨洋在日本长野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中国的第一个全能世界冠军。到了2002年世界锦标赛，他连续夺取6届的全能冠军。2002年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奥会上，杨洋勇夺500米、1000米两块金牌，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2006年第20届都灵冬奥会上，王蒙夺得了500米金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王蒙勇夺女子500米金牌，并打破了10分钟前刚被打破的奥运会纪录。周洋在女子1500米的赛场上，在决赛中8名选手出场的情况下，再次夺得了一枚金牌。并且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力克韩国队，夺得了宝贵的一枚金牌。王蒙还获得了女子1000米的金牌，中国女队包揽了2010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的4块金牌。至今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短道速滑队这一集体在冬季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排名上先后有23位优秀运动员，30次打破世界纪录，获得了140多个世界冠军，在历届冬奥会上取得了7金10银7铜的成绩，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除了北京和东北等诸多城市，例如长春、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等地，在西南的昆明、西北的兰州、华东地区的南京、杭州以及上海等地，也已陆续修建了标准的冰场。其中北京、长春、哈尔滨、杭州、上海等地自1998年开始，先后承办了国际滑联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界团体锦标赛等国际顶级赛事。我们相信短道速滑项目在中国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So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ines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team for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made so far, and we wish them great success in the future. 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Worl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World Junior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and Worl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Team Championships. Let's take a look.The Worl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are a senior international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ompetition held once a year to determine the world champion in individual distances, relays, and overall classification. It is sanctio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and is usually held in March or April. In 1967, 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adopte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lthough it did not organiz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until 1976. World championships have been held since 1981, though earlier events later received that status. Skaters perform individual races in the 500 meters, 1,000 meters, 1,500 meters, 3,000 meters,And a superfinal involves 8 competitors with highest points after completion of other distances and a 4-person race. In the 3,000 meters relay for women and the 5,000 meters relay for men, points are given for each placings in the finals of individual distances. The World Junior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s are a junior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event and held once a year in a different country. Skaters perform individual races in the 500 meters, 1,000 meters, 1,500 meters, 1,500 meters superfinal, and a team effort in the 3,000 meters relay. The Worl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Team Championships or a professional team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event and held once a year in a different country as well. The top 8 countries from the ISU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World Cup qualified automatically. 4 skaters from each country raced in the 500 meters and 1,000 meters, 2 skaters from each country raced in the 3,000 meters, and there was a team effort in the 3,000 meters relay for women and the 5,000 meters relay for men. 8 countries are divided into 2 brackets and dual races. The championships was first held in 1981 and was discontinued until further notice by ISU after the 2011 season.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冰壶。冰壶又称冰上溜石，有冰上国际象棋的称号，起源于苏格兰。14世纪苏格兰流行在冰上进行一种类似地滚球的游戏，16世纪开始出现冰壶比赛，18世纪传入北美。1795年苏格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冰壶俱乐部，1807年传入加拿大，1820年在美国等地流行。1838年苏格兰冰壶俱乐部制定了第一个竞赛规则。世界男子锦标赛始于1959年，当时命名为首届苏格兰威士忌杯赛。1968年改称为加拿大银扫帚锦标赛。1986年正式定名为世界冰壶锦标赛。世界女子锦标赛始于1979年，从2005年开始，男子世锦赛和女子世锦赛在不同场地举行。2008年起，混合锦标赛开始举办。自从参赛以来，加拿大一直统治着男子世锦赛和女子世锦赛。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夺得冠军，这也是非欧美队第一次获得冰壶世界冠军。 So the World Curling Championships are the annual World Championships for Curling, organized by the World Curling Federation and contested by national championship teams. There are men's, women's and mixed doubles championships, as well as junior and senior championships for each genderThere is also a world championship for wheelchair curling. The men's championship started in 1959, while the women's started in 1979. The mixed doubles championship was started in 2008. Since 2005, the men's and women's championships have been held in different venues, with Canada hosting one of the 2 championships every year, the men's championship in odd year and the women's championship in even year. Canada has dominated dominated both the men's and women's championships since their inception, although Switzerland, Sweden, Denmark, Germany, which refer to the former West Germany, Scot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have all won at least one championship.The World Curling Championships began in 1959 as the Scott Cup. The first three cups were contested between men's teams from Scotland and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joined the Scott Cup in 1961, and Sweden also joined the next year. Canada won the first six world titles.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break Canada's streak, winning their first world title in 1965.By 1967, Norway, Switzerland,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dded to the Scott Cup, and Scotland won their first title, while Canada finished without a medal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ournament was renamed the Air Canada Silver Broom the year after that, and Canada strung together five consecutive world titles starting in that year. Beginning in 1989, the men's and women's championships were held together.In 2008, a world championship for mixed doubles curling was created. Switzerland won the first world mixed doubles title and proceeded to win four of the first five titles.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世界冰球锦标赛。世界冰球锦标赛一年举办一届，由国际冰球联合会主办，它的前身是从1910年至1932年举办的欧洲冰球锦标赛。19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举办首届世界冰球锦标赛，随后冰球进入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运年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合二为一，直到196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通常在一场冰球比赛当中共有两支球队参加，每支球队场上队员为六名，当有队员因犯规受罚下场时，人数将少于六人，每名队员都配有一支带杆刃的冰球杆来控制场上的冰球。冰球比赛的意图尽量比对方更多的把球射入对方球门，同时要积极有力的防卫本方球门。比赛结束时，其中得分多的一方获胜，每队都有一名守门员、两名后卫以及分为中锋、右边锋和左边锋的三名前锋，除两名队员之外，场上还有三名裁判、一名主裁和两名边裁。每场比赛分三局进行，每局为20分钟，两局之间有15分钟休息或接受电视采访的时间。除非是平分决胜或者是出现平局，否则没有加时赛。比赛中断十分频繁，计时器也会随之停下来，确保每局实际比赛的时间为20分钟。守门员是防守的最后防线，他可以用球杆控制球，可以抓球、握球、抛球、扑球、踢球，用身体或球杆断球，所以守门员的装备很沉重，并且有一只比任何人都大的球杆，他还必须戴面罩做进一步的保护。在球门前的小半圆形被称为球门区，它是防守区域，除非冰球在球门区内，否则对方队员不允许站在球门区内或干扰守门员。当冰球完全穿过与球门杆平齐的红线时，即获得一分。球场上还有两名后卫，两名后卫通常是并肩作战，他们的位置是在球门和攻区之间。后卫的任务是要试图阻止冰球穿过他守卫的蓝线，如果球一旦过了蓝线，他就要争取阻截冰球并把它传给前锋。后卫的主要职责是防守，所以后卫绝对不能站错位。再来说说中锋的任务，中锋主要是在左右边锋之间的中场上下来回活动，通常是由中锋来争开球开始比赛，然后他把球传给企图进攻射门的一个边锋，中锋要试图自己进攻射门或者传球给边锋去射门。中锋同样肩负防守的任务，要防卫本方区域并从对方队员杆下阻截球。左右边锋顾名思义，场上位置是在左右两边，他们运球并试图与中锋配合，以射门得分来奠定比赛胜局。当球被断走时，他们还必须去阻截对方队员的进攻。So the Ice Hockey World Championship are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men's ice hockey tournament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